来的圣旨，将你奉献给我。 在斑驳白雪之前，我看见你的脸，只是着伫立在身边，紧闭着斗的双眼，挥舞恐惧已实现。Can't get away, can't get away， 无奈的身躯，将你奉献给我。